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喜 今年耳边 好了， 白天晚上 小要今年 耳边 我来访， 有你有我在 用他接发 的亲亲耳边， 凡事不往心里装， 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得现在防着点你们。 嗯，怎么了？ 无缘无故来这么句话，哎，我们还没说防你呢，你先要防 我 呢。我 们俩这一进门，你能这么一句什么意思？ 跟你们一块看了场电影，少5毛钱，兜里5毛，钢镚没了，多背了。给你 五毛钱你就还背呢？ 背 跟你看电影那天我少了1块钱钢镚， 跟你看电影那天 你少2块， 我捡了1块5。你们俩掉的呀？ 内贼难防啊！ 给给， 得我成贼了。不是，我还说呢，我这谁弄俩钢镚儿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钢镚儿啊，它容易往外带，一带啪，我买电影票吧， 嗯， 我那票揣兜里吧，到时候检票我得往外蹬吧， 你一蹬，歘，再还你们，还你们，还你们。 这个咱们得防啊。 防什么呀？防 杀手这事儿经常发生。 哎呦，你要这么说，这个小柱得防，经常的给咱们介绍什么买这个那卖那的朋友杀手， 给咱们推荐一些微店， 也不便宜也不好。 小柱跟我一起咱买这个吧，买这个你准能翻着背。 这是个什么东西还能翻着背？他是买乌龟王吧，他能翻着背？ 翻着背的让你们 叫你干理财产品，说的正字儿， 他 买的东西能翻着背， 怎么怎么着的、 你等会儿吧， 你拿90 彩票，彩票 没 彩票。其实呢跟着他买全输， 那所托非人， 那是你实在眼光有问题，你愣跟着他买。 我跟您买也没挣着啊， 跟的时候不对。 对呀、 这有说实话， 我们挣钱的时候你没跟。 对， 你们还是赔钱时候多 吧。我就是因为你跟的时候才不挣钱。 倒霉倒你身上。 你方人， 是你手臭。 小花， 行，咱们不互相攻击了。我主要说什么呢？最近有个事儿，我刚从法治现场看来的，严重。有一球迷邀了一朋友一起看球，第二天早上醒来啊，就发现他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里面少了20000块钱。 不是，这跟。 那就是3人一块儿呗，肯定是哎非法赌球来的。 对， 你信不信吧？ 不，就是无缘无故的少了20000多块钱。 那也 这个警方都立案调查了。 点外卖了呗，那就是。 不是，结果怎么着？就是那个人偷的。 哎呦！ 一块儿看球，趁他睡着了，这下药没下药都不好说。 哎呦！ 偷他的20000块钱。 睡着了还下药呢？给药死了？ 不是，我说他睡着了，是不是因为下药就不好说了？ 哦，给药翻了。 然后呢，等于就是3人看球，俩人把那个给弄晕过 来。可是这人要要翻了，他才偷20000块钱，是不是也亏点？ 这位也没钱。 哎呦，你账号里你存多少钱呢？ 哦、 一次转能转多少钱？ 小花，你那账号里存多少钱啊？ 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你都给我转走了。 你那你又不告诉我密码，我转什么呀？ 哎，对，现在这转钱难道不经过密码啊？什么手指、啊？ 他不睡着了吗？把手指叭往一摁。 哦，怎么睡这么死？ 哎、这个 要下药了。 哎，要不说这个吧还真危险， 是不是？就是老叶，你看你有时候那酒友也多，搁不准谁手头一紧，想想怎么办呢？就拿你开张吧。 都是第一回拿他开张， 没事， 透支15万。 他没那么好的信用。透 支我有你，我有你夸 你又不爱睡觉怎么办呢？ 下药下睡眠宝。 对， 要不然就是有节奏的这个跟你聊天。 有什么有节奏的聊天是怎么聊啊？ 就是把他聊困了呀，怎么？老爷，你看你今天咱们那个球啊，怎么着的，能不能输赢呢？ 这就叫有节奏啊！ 他就不懂这个，肯定俩人冲着我是华英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你听这你就困。 滚滚个东流向开阔。 对，声音非常低沉，不能像你这么高。华英山，巍峨耸立。 都想睡了。 最后你晕了，晕了以后呢，拿你手指一点， 噗， 两万转走了，很正常。你也说不好是谁，等报案了一调查啊，他呀 昨晚来的片是他呀， 我可把他当哥们儿，我这家里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感情上的那些波折我都跟他没少说呀， 我女朋友电话， 我怎么觉得这人就是你们俩当中一个的， 真的就怕呀，平时当哥们那么处，结果呢你把他倒当真哥们儿了，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外贼好避，家贼难逃， 对，你是掏出了一片真心对他那个好呀，谁知道他没发现 掏出一片假意， 哎，把你给坑了。 不是你们俩损我的时候不是心里特高兴， 没损你， 我是提醒你， 这是劝你，这是劝我， 劝人向善，别净是酒肉财色， 我多子， 尤其是后面俩字酒肉也就罢了， 好在呢咱们警方呢行动是非常及时的， 哎， 把嫌疑人已经控制了，现在被刑事拘留， 但是这两万呢还得等几天， 因为他都挥霍了， 但我很气愤，看球就看球， 你气愤什么呀， 不是体育呀，音乐这是人类非常美好的事情， 是 享受的时候就单纯一点，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下手呢，太有辱体育精神了， 那应该什么时候下手啊， 不是这是看球的时候偷东西会有辱体育精神，这 好像不挨着是 吧，哎， 你要说是一个从事体育的去偷盗我都理解的有违背体育精神， 我认为这是对体育的玷污， 哦， 对不对， 什么时候不好非得人家赛球的你过去偷去了，我发现什么东西让他一说都能上纲上线， 很生气，真的，其实体育就那么简单吗， 不简单啊， 咱们看球的历史完全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的巨变， 是 前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让它翻篇， 对，还是说改革开放吧， 哎，老爷，你想想你以前看世界杯兜里有多少钱，有支付宝吗，有转账吗，有手机吗， 这要不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你说你能有这么大的巨变， 世界杯到现在已经举办了第21届了， 知道第一届世界杯是哪年举办的吗， 乌拉圭， 我说哪年， 乌拉圭年， 气死我了， 公元乌拉圭年， 我知道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世界杯 谁拿的冠军， 乌拉圭，对吧， 对，你还真挺聪明， 你看像咱们1978年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到现在，中国球迷看世界杯的载体已经从最初的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彩电，到现在液晶电视、电脑、手机， 就是不去现场， 还有现场啊， 有去，今天有好多去现场的， 说那个罗罗斯基场那个挤呀， 那个美女的多呀， 哎呀，世界各地的美女都聚在一起扛着大包裹， 那是什么呢， 春运全捧着打工去了是怎么 的，蛇皮袋子，看球你看好几 天，我一直有一想法，我觉得我就应该在世界杯期间到俄罗斯红场上面卖鸡蛋灌饼， 嘿，当时都给你抄了，俄罗斯城管猎人， 真的上去以后噼里啪啦的 给你讲俄语， 先把你的车蹬走， 他们那么爱吃灌饼， 你别老想着歪的斜的，你拿着那个 我卖个灌饼怎么就歪的斜的， 你看工商执照你再说，现在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世界杯，你看早先听广播的时候，嗯，爸那会儿听世界杯可以说是 对 经常是听着啊进啦， 擦信号不好， 马拉多纳带球向前， 马拉多纳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有电视了， 但不是家家都有， 对，那倒是， 马拉多纳带球向前， 刺啦刺啦， 绕过了一个，绕过两个， 刺啦刺啦， 一个倒钩， 刺啦， 好，最后 刺啦， 让你爸听也挺开心的。不管怎么说，1978年你爸也是第一次看世界杯了， 那会儿好像是中国人差不多都是第一次吧， 嗯，因为就是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 嗯， 你爸还清楚的记得那届世界杯决赛的结果， 什么结果， 对， 有一个队赢了， 哎呀， 有一个队赢了， 还好几个队输了呢。 小花啊，我跟你说，你这话说的，你就是一活神仙呀、啊！你愣知道有一队赢了。 后来你爸翻看第二天的报纸，知道了阿根廷队在加时赛打进两个球，最终以3-1击败了荷兰队。为什么当时他不知道呢？ 因为就刺了， 你们家一电视正好刺了。 咱们这儿1970年才有第一台彩色电视。 对啊， 78年电视在咱们这片普及率很低的。 咱们那会儿就我们家有。 哎，就你们家有，还是我记得是一个叫什么熊猫牌吧？ 对，熊猫，熊猫 是9寸，是多少寸的？特别小一电视，还凸起来。 我记得我们家最早电视是牡丹啊。 那就不是看的你们家的， 那是看我们家的。 反正你们家没有就行。 我们家是彩电嘛。 你家哎。哎， 当你们家两边都雪花点蹭蹭蹭蹭蹭蹭的时候， 他们家连雪花都没有。 我们家这边， 他们家是 刷刷 刷刷刷。 而且我记得你们家雪花点，大磊他爸转那个室外天线，这么行行，这么行吗？这么行吗？你们家雪花的时候， 他们家雪花的时候，他爸在屋拍电视，啪啪啪出来呀、啊。 他妈倒是出来了，怎么了，老头子？ 没叫你，我叫马拉多纳的出来、啊。 一旦那个电视出雪花的时候，大家就转到我们家看彩电去了。当然了，我们家彩电要是那天正好我们不在家呢，你们就开始听收音机，什么6号穿越8号，右路左起一脚， 右路左起，那就踢出去了。 右路左起一脚，左路右起一脚，传中。 这叫胡踢劲儿。 9号上来了啊，9号下去了，12号上来了，射门进球了。 这怎么听着像说相声？ 我这个解说的不好，当时是著名的央视的解说员， 哪位 足球解说员宋世雄解说的嘛。 嗯，9号肯佩斯，是不是？ 对对对对，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 对， 现在为您转播的是第11届世界杯，那什么什么队和那什么队的比赛非常激烈。 这不是宋世雄。 当时我记得这个你爸还说了一句呢，说怎么1978年这个阿根廷世界杯的时候，这些人呐怎么这么傻呀？大热天儿，替补队员都裹着个大棉衣。后来问人才知道，南半球的季节跟咱们相反。 我说小花， 嗯， 我爸爸就是再糊涂啊，他也知道这。 你爸当时没转过来， 电视 第一次 没转过来，电视 看世界杯， 对， 脑筋没有转过来，忽略了。 现在 南半球和北半球，对，现在一看世界杯，先问南半球的，北半球的， 对，就怕漏气。 说准了，咱们街坊张哥说了，到了1994年的时候，世界杯的电视信号质量还比较差呢，转着转着也得拍电视。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家里基本上都换了彩电了，那个时候画面特别的清晰。 那时候也有那个有线，那个线插什么就不用拿天线找信号了。 而且那时候你们记得吗？大街小巷都滚动着 Rich Martin 的那首 《 生命之杯》。 那是哪年？ 98年。 Rich Martin 那怎么唱来的？ 嗯，当当 当当当当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对对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而且那时候你们还经常买一些足球队的服装，对不对？ 对，我有6冠呢。 对，从1号买的6号。 嗯，我特喜欢后卫。 哎，你们当时看过一个报纸叫《体坛周报》吗？ 现在也有。 可是现在没有当时风靡啊。当时说， 现在报纸就没有风靡的了。 哎、对对对，除了央视的每周一期的《足球之夜》之外，《体坛周报》你知道有多火吗？提前一天跟报摊老板预定，第二天要不然买不到。 体坛周报是每周二和周五。 嗯，那谁？ 他还有什么 杨毅他们出那报纸？ 对对对，他们有张伟体的小说，好像连载这个球赛的报道。 嗯，而且那会儿好像关于体育类的这个杂志 也不多。 不多，而且在杂志就贵，它不像报纸， 对， 是吧？ 其实从1998年、2002年两届世界杯之后呢，足球真正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第一运动。 对，谁都看了就。 现在要看的时候呢，你看大家拿手机看的，在家用盒子看的， 用拿鞋盒才能看电视。 哎呦，就是那个盒子嘛。 所谓就是网络是一种方式， 哎 哎， 传统媒体 有限是一种方式，对吧？ 甚至还有是好多弹幕，打 来这老点， 还有在家看投影， 哎。 特别是就是酒吧里看球，现在也是一个特别火的现象。 大伙儿嘛，约的一块儿集体嘛，这 有吃有喝的， 哎 哎， 就跟个大沙龙一样，大家聚在一起特别容易成为朋友。 嗯， 就是大城市里啊，人和人之间本来距离比较远， 嗯， 但是你看一场球呢，哎，大家为一个队欢呼雀跃，就熟了，成朋友了。 嗯， 你好比大雷，假设你是个外地朋友，下午刚到的北京，还没有找到在哪儿 住宿， 就看球去了， 就看球去了， 那心怎么那么大呢？ 一下认识了几个这个。开饭店的， 呵， 开旅社的， 哎呦， 哥， 这是大老板， 给你安排了， 为什么了？ 你这倒省事儿啊，看来。 我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又有住宿又有工作， 一日三餐有安有班。 但是你得真表现得好啊！ 这几个大老板就雇我给他们解说。 你听吧，这几个大老板啊也是够没事儿的， 对， 连电视都不看，或者说看电视连声儿都不，我不听解说，单得找一胖子过来之后给解说来。 他关键我是外地的。 哦，老乡。哎呀，小花你是真能编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看世界杯也是一个交流的方式嘛。 那倒是， 你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是全球球迷交流的一个集体的共通的方式。 到国外的时候，你一个酒吧里各个国家都有。 对，就那会儿搞对象最容易， 打架也容易啊。当然咱们还是鼓励前面那个行为，搞对象就是比打架强 多。这没有一块比的， 这不是废话吗？ 不过现在看世界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结婚了的和没有结婚了的还有区别。 什么意思？ 哎，你们说看世界杯要是出去跟哥们儿一晚一晚看的话，家里要有老婆是不是得请老婆大人同意啊？ 那得看这个他在家什么地位。 你这怎么着，反正你怎么也得 打 个 招 呼 吧。 对， 怎么也得说一声吧。我知道你们的幻想是什么，世界杯来了，要是能够把几个同事朋友邀到家里一起看，完了老婆在家里厨房忙着给你们做菜，今天是俄罗斯对沙特，给你们做俄罗斯烤肉。明天是 沙特对俄罗斯， 沙特烤肉。烤肉。 法国比利时踢的时候 做法式烤肉。 完了是 比利 时 对法国的时候 做比利时式烤肉。 让你们在同事朋友面前倍儿有面子，咱那老婆一句怨言都没有，是不是特别有面？ 是挺有面的， 那倒是不错呀、啊， 心情特好吧？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呀。这种事情只能出现在你们的梦里， 都是别人的。 哎，通常呢，实际上 通常是哪样？ 通常看世界杯的时候，如果有老婆的男人是这么过的：在世界杯开始的数月之前，几个有老婆的男人就开始讨论了。咱们开一个会啊，这个世界杯是一个激情的比赛，是一场。 哦，这个会还挺正式， 这个会听着可是有点。 世界杯是一场激情的比赛啊，是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激烈的。 这是个总结大会吧？ 他挥洒着。流淌着飞扬着男人的汗水，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球赛。我想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想不想看？ 想看。 行，你们爱不爱看？ 爱看。 听着像传销。 大声的告诉我， 爱看爱看。 那么现在有一个世纪难题出现了，这个难题就跟老婆和老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哪一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世界杯期间，我向哥几个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避开夫妻间的争吵的？我知道几位的老婆都不大好惹，谈恋爱的时候就曾经让你们删了所有的女性的联系人啊，还有微信 QQ 空间， 对， 头像什么都 删。所以我就说我跟男性一块看球， 但是这通宵达旦的不回家终究还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不用通宵达旦，球散了就回家。 我的意思呢，咱们就不回家了，但是怎么能够让老婆不找我？ 就说你出差。 那 就得靠咱们互相作证啊。 哎，编一瞎话。 哎，但是如何让老婆不找我，如何在事后又哄得老婆开心，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好好把这个问题谈深了，谈透了，咱们依次发言。 哎， 叶老怪，你是怎么决定的？ 你等会儿，我这个外号不要老叫，知道吧？对于我来讲， 快点，老怪， 对于我来讲啊，对于真爱和老婆的问题的选择的问题， 嗯， 要是实在喜欢足球，老婆不同意就离婚。 哎呦，你结婚结得那么费劲，给人又送99朵鲜玫瑰了。 鲜玫瑰？ 你听这东西像吃的呀。 以前又不成，因为送的干玫瑰吧？ 不是，老怪到田里亲自自己扎的筛子上给弄出99朵。 那这事费的太没必要了，打一花店早解决了。 就是 那不是没钱吗？ 淌着鲜血呀，给人拿血写的血书啊， 哎呦， 给人家嫁了， 给人恐吓。 嫁了嫁了，你现在说狠话，娶出的媳妇儿泼出的水呀、 啊？你想啊，那老婆还能有世界杯4年一回？ 那后4年不是还一回吗？ 后4年就是谁知道？ 你老婆 再找盆水泼了吧？ 借这个机会就换个老婆呀？ 我告诉你不好找，老婆那么疼你爱你，你怎么能说换就换呢？ 哎呦，那我怎么办呢？ 等失去了才知道宝贵，那时候有什么用啊？ 你看看，这都是过来人说的话。 再让你说来10000年，谁给你啊？ 给你你也要不了10000年， 我又不是王八。 王老邪，你说说。 我告诉你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鞋里那钱都拿出来。 怎么了？ 给媳妇买、 哦、 买包， 包治百病。 哎，拿包堵他嘴。 那嘴有那么大？ 我们让他吃下去，让他没得说。 哎呀， 除了买包，你没有点新鲜的呀？ 那还买什么？哎，你说你都买什么？ 口红啊， 红啊， 还吃不了这么些的， 什么吃的呀？你不知道口红是女人的药？ 好、啊，让、哦、他吃药。 不是那意思，就是说能治他们好多这个心情不爽，让他们买什么颜色的，让他们随便挑去。 指着黄里青蓝紫这儿葫芦娃的买。 哎，咱不管这个，咱不管这个， 这什么都不管了。 面膜，面膜，蜂蜜的， 蜜的面膜， 蜂蜜的，芦荟的， 招这么一堆麻烦。 玫瑰的，哎呦，你都不懂女人用的东西。 您说这哪是面膜的呀？ 你都不懂，人家女生用的那东西就是香香的、美美的，从这里边提炼，从那里边提炼。 对。 其实我也没看出好来， 你这， 但是咱们作为男人，咱们还得说了， 支持 他们要什么，咱们给什么， 哎， 不就是买买买吗？钱包、支付宝、私房钱、工资卡、微信钱包都上交。 我怎么觉得你媳妇土匪啊？就要钱。 还有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几位几位几位，蹲下身说。 你说你说， 我蹲不了多会儿啊，快说。 咱们呀，给老婆报一旅行团，四人一对，四人一对， 不是十一人一对吗？ 四个就行，让他们出去能凑一桌。 你别说，狄老歪这说的有道理。 哎， 给他们全给， 反澳大利亚 糊弄走。 哎，有多远走多远。 那也就是澳大利亚， 近点近点，反正走几天是几天。 听我的啊，给他们买票，让他们上大游轮上，连信号都没有。 好主意， 特别好。特别好，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哎呀，你别说呀，王老邪，你真邪呀！ 邪性啊，走得长。 对，让咱改那种游轮上有演出那种的，让他们天天晚上在上面听相声。 嘿，你怎么想的？我跟你说，最赞的就是没有信号，把打海日卫星跪着呢。 咱们给王老邪先挂就完， 挂就完就完。我再给王老邪锦上添个花啊。就是我一定要向我这个老婆呢表达一下，我为什么让她这个时候出去玩， 嗯， 春风荡漾的写一个情书。这么多年你这么善解人意，温柔大方，宽宏大量，我对你的爱如滔滔江水，说也说不完。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不及汪伦送我去。 别别，这写完 有个汪伦来， 我该问了，汪伦是谁了？ 你媳妇太没文化了，汪伦都不知道。 反正我那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我呀一定会遵守咱们家里的几项纪律、规章制度，及时的向你报告。当然了，上传了，咱们 单说， 我们发 email， 下传你就能收到。 那就不如下传直接打电话，发个 email。 一定啊，你要对我放心，你放我半个月的假，我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对 那是你，那是你。 你不这么写，到时候他不走怎么办？ 我只要把船票也拿了就走。 你的求生欲呢？ 钱都花了，不去都不行。 嗯， 一定不能打招呼，一定得先花钱， 给您惊喜。 哎， 让他没得商量。 他前脚走，后脚咱们就开电视。 孩子怎么办？ 孩子不带走啊？ 一块上游轮。 2点钟，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儿。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儿。可是回忆时间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也不都是那么美的事儿，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神仙的事儿，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平地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乐趣 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笑对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有他 街坊 的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大雷， 嗯， 我啊现在是越来越理解你了。 为什么呀？ 你看你的心态是不是这样的啊？ 嗯， 一般我跟小猪说，走，出去吃饭去。 嗯， 你会啊？出去吃饭。我减肥呢，不约。哎，没事没事，我们请客没事。 嗯 啊，你们请客，那我就去看看，不吃。然后我们就点了几道菜啊，什么点什么来着？红烧茄子，这个 鱼香肉丝， 还有什么？ 宫保鸡丁， 大肘子对吧？ 嗯，水煮鱼， 还有什么来着？丸子，干炸丸子。 仨人点这么些菜呢？ 没给你点，你不说你不吃吗？ 你们俩吃这么些呢？ 怎么点完了你？我就闻一闻，不吃。哎，不吃不吃吧，那个什么，那咱们吃啊，我们就是米饭吃，这香啊。 他就是米饭吃。 我就吃一口，不会胖的。爱吃不吃，爱吃不吃，你得夹一筷子，好好吃啊！我再尝一口，不会胖的。谁理你啊？ 不理我，你俩带我来干嘛？ 啊，真是做的不错。能再吃一口吗？咱俩聊咱俩的。哦，过一会儿，不知不觉吃撑了。 嗨， 下次我绝对不吃了。 然后王大雷还说：“真是的，这不还给你们俩留了一口吗？” 哎， 你们俩还感慨，谁招我的？我还没说。 你谁也没把菜往你嘴里塞呀，好不好？ 你们谁为什么带我去呢？ 这说明什么问题？ 你跟着去的，后来 就是王大雷啊。这不说明是王大雷，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拖延，哎，总认为啊后边还有机会，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拖拖延延，结果把这事儿就耽误了。 这个不光是我，谁都这样。你们俩不这样吗？ 小花，您就拿小花说吧。 哎， 家里督着他搞对象结婚吧，搞对象结婚吧。小花说不着急，我还小呢，不着急，我还小呢，还小呢。 对呀，怎么着？没碰上合适就得这么个搪塞， 叫他搪塞呀！我告诉你，等到关键时刻你该羞涩了。我们男的不着急，男的五十结婚都不算晚，女的五十再结婚。 哎，有本事你就五十结婚，好吧？你不算晚， 我才不五十 结。你五十，你五十五，行吗？你们俩 干嘛？等你退休啊！ 我一句没说，怎么连我又烧上了？ 你肯定在琢磨我呢！我告诉你，我瞅那眼珠在底下翻了好几番， 我要死了。不是小花，我说你的毛病就是整点半，他老是这整点儿。哎，比如说10点、10点半，我开始干这事儿。你俩早上起床来说吧，小花该起了。等会儿你等我10点，一会儿，哎，我再多睡会儿，一下10:05了，起床吧。 我改一整点十点半起来办什么什么事儿，一会儿又10:35了，起床吧，我再凑整点11点，就这么着，夜里12点一看，哎，得了，不用起了，接着睡吧。 嚯，睡一天呢？ 哪天状态不好，别拿个别现象带整体现象啊！我说说王大磊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要酝酿很久很久，一定要等到这个心情好的时候，状态对的时候啊，各方面都齐备的时候，自己也愿意了的时候， 哎， 然后这个事情有可能就开始了。 大家都这样， 切，要等你这么做呀？ 嗯， 那黄瓜菜都凉了。 什么菜？ 黄瓜菜都凉了，黄瓜菜怎么着？怎么？ 在哪儿呢？ 还憋着吃呢，哎， 我别让它凉了啊！ 小柱呢，经常抱怨别人慢啊，自己慢的时候是就跟不长眼一样看不着。哎呀，说人家浪费他的时间，他自己耽误别人的时间呢。啊，上一厕所你知道他耽误多长时间吗？在里面玩玩游戏， 在厕所里玩 啊。 小花呢，躺在被窝里边玩游戏，玩一盘之后我肯定睡觉，结果这一盘太多了，玩的眼睛也红了， 哎， 也酸了，手都回不过弯来了。得了，实在不行，把手机放下，钻被窝睡觉。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画面是你从哪儿看着的？ 对， 他被窝你怎么看着？ 啊，你这是臆想，一看就是栽赃和陷害。10点钟我们家人不让你进门，你又不是不知道。 10点钟之前可以是吧？ 就是我们会客时间对小柱。 哇，还有会客时间，你家门口还贴时间表。 对，对待小柱这样。 然后到点八一关门上去谢客。 对，10点一响，赶紧沙发撤。 你们家过太讲究了。 茶几撤。 你们家空间太有限了，晚上睡觉就把这都撤了，要不没地儿躺是吧？ 不是，不撤他不走，避不沉，你知道吗？ 都撤了也能不走。 然后拿脚踹出去，拿簸箕，拿条子 给搓出去。 这你怎么知道的？这造谣！倒是你每天晚上躺床上刷微博、看朋友圈，刷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回又一回。什么黄文娟，认人家吗？黄文娟，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吗？也加。 不是小花，你是怎么知道的？感觉10点钟之后你家谢客上他们家待着。 对呀、啊，他们家 把酒吧里待着呀。 他们家把那沙发撤了，茶几撤了，摆我家去。 这你们家继续会客。 你不要败坏我名声，我告诉你，你在酒吧里的表现我又不是没有看到过，是不是？你还说王大磊约会都迟到， 怎么又说到我了？ 就让你失落了，在旁边沙发都撤了。 等会儿我上你们家约会去了，这撤沙发准是到10点了。 不是，你就形容女孩生气呀，然后你找各种理由解释，保证我下回再这么着你不让我坐沙发。 这不算有多毒的事。 下回我要是再迟到的话，以后 沙发坐我。 对，以后我那个喝茶没茶劲儿，喝茶没茶碗，你都不说，喝茶没茶劲儿。 10点钟都撤。 以后我要是再迟到的话，保证我这一天没10点钟。 这个不现实吧？ 撤。 下次不还是继续吗？而且你呀、啊、和小柱有一共同的毛病，特臭，这个毛病就是半途而废。做什么事儿呢？突然发现，哎呀，这个好玩，这个、有兴趣。我来这个吧，我，然后呢就被吸引了，先坐一会儿，嗨，撂爪就喜欢别的了又， 哎呀， 又做另外一件事儿， 半途而废无所谓，干净就得， 这臭毛病惯出来了，我让你妈走，揍你们俩了， 可惜不是，这你甭做梦了， 可惜不是你。 再说了，一堆重要的事儿在做，专挑那不重要的先做，那先捡那简单的。 哎，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老师。小花，你这是诋毁老师。 而工作上你也是这样，重要的事儿你越推越往后，交个什么表吧，弄个什么总结吧，先不做，先把总结上的名儿，这名儿自己会写，这简单，先把名儿写上。哎呦，那总结那心儿啊，什么时候填上了？ 总结还有心儿呢， 把最后落款又写上了，那中间的心儿呢？ 中间的心儿是10点以后写的，撤了。 小柱的俄文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真不知道。 托拉夫斯基。 真难发音。 今天咱们几人在这儿啊，都坐着沙发呢吧？ 没到十点， 咱们就一块儿大声的给自己敲响警钟，要痛下决心，积极付出行动，击败拖延症。咱们呢，跟我一起喊： 当当！ 别捣乱，别捣乱！跟我一起喊：3天打鱼 ， 2天晒网， 2天晒网， 这不是坏事吗？ 不行， 嗨。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 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听小周啊，交了个女朋友。这不那天吗，见着女朋友跟他说，坏了，我跟你说了，这个昨天中午上你们家吃饭，我可能得罪你爸了。你姑娘说，你怎么了？嗨，你不知道，饭桌上啊聊天聊特高兴，我就想讲一个成语叫狗仗人势，万万没想到刚说完前仨字噎住了，就说出狗仗人。你爸当时问我，是说我的吗？这时候我好不容易反应过来，说出最后一字，是。 监考的时候呢，老师看见杨小柱很不自然，过去一看呢，哟，大腿上放的书呢。老师说，同学，这门课是开卷，你是可以把书放到桌子上的。杨小柱呵呵一乐，放在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大学的时候，周杰伦呢是王大雷的偶像，他的每一本课本上都写着周杰伦的名字。当时啊，大磊他们家里啊不是很富裕，有一天呢，他爸关心他的功课，翻了他的课本，然后眼角竟然泛着泪光，语气深沉地对大磊说，儿子呀，儿子，如果是跟学习有关的书，爸爸能给你买啊，不用每一本都去向周杰伦借。这是哪一个班的呀？周飞买了一套很贵的餐具，店员说是纯银的，结果周飞用了半年，餐具越来越黑了。哎呀，周飞说，这玩意儿这得到店里问问怎么回事啊。到了店里，店员想都没有想就说，你的饭里有毒。 周飞他爸爸带他出去旅游去，到一广场上，嚯，看见一雕像。这雕像呢有一个特点，只要游客往这雕像的肚脐眼扔一枚硬币啊，这雕像就会乐，发出那声音，哈哈哈哈乐。哎呦，大家觉得好玩，都往那扔硬币。扔着扔着，这时候周飞过来了，一张兜，叔叔，您把钱扔我兜里吧，我给您乐。 王大磊去商店买东西，一算账啊，101块，就对老板说了，哎，1块钱算了。老板说行。于是乎呢，王大磊放下1块钱就走了。这老板死命追了王大磊3条街呀，又问王大磊要了100块钱，也就是王大磊跑得慢点。哎，王大磊心说，现在这社会一点人和人之间的承诺都没有，心塞。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柱啊，如果你的女朋友要求你写一个结婚保证书，你写吗？ 我听着像先立遗嘱那种感觉。 不是那个财产公证啊，是结婚保证书。 这我就不明白，结婚保证书保证什么呀？保证跟他结婚？ 对，保证你娶的是他。 对，你写吗？如果你真的很爱他， 那得看到什么份上了。我认识他第二天我就写，那就有点疯了。 就确实是说你们俩谈及到这个婚姻了， 那写就写呗。 写了，写了。 就是他特想嫁给你，你呢这被逼无奈 娶他。 你也没说不娶呀，你也没说娶，就在这种状态下， 那不写了， 不写了。 他爱你啊， 长得还可以， 长得挺漂亮， 哎，人也还行， 白白净净的， 对，家庭条件也不错。 有我这么高吧，有我这么脸盘子吧，啊，有我这么、那个、 对，有他们这么一个盘子， 有我这么个性格吧， 啊、那写吧， 写了，写了这个结婚保证书。 但是呢，你心里老觉着呢，多少 不写。 可是呢，他对 写， 你到底写不写？ 写了吗？ 没写， 还是没写， 没写。 最后一遍啊，你不写，人家可就跟你。 吹啦啦， 写吗？ 写 写，好的，现在你写了，这个女的呢跟别人结婚了， 拿着你的保证书找那男的，你看他写了，就为赌这口气， 我跟你结婚吧。 这时候你的心情是 拔凉拔凉的，我就觉着我当初就不应该有这么多文化，不识字多好。 不识字也可以最后摁手印，他写好了让你摁。 对呀、啊，再说你对他有感情嘛，那你现在打不打官司要索赔呢？这么个 那要这样的话啊，哎，怎么意思？ 我替你不愤， 对，替你抱不平，给。 这是替我抱不平吗？这是替你的解痛快， 真是替你委屈， 给。 你看他都哭了，他咬着嘴唇哭的。 对，怕那眼泪打嘴里喷出来。 本身嘛，就说催婚这事儿是他干的，对吧？你为了安抚他，你写的保证书。 嗯。 结果呢，他跟你倒没成，跟别人 就因为拿着这保证书才成的。 这才叫什么？这就是中了他的阴谋诡计。他就是拿这个保证书啊，就套那个男的去了。我是完全不知道，我这 没问你这个过程道理，问你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办？ 打他，骂他， 有用吗？ 打他，你可就犯法了。 人家老公柔道三年了。 三年管什么用？看段位，这不看年头。 几段？几段？ 高好低好， 这五段是怎么着的？ 先搁到这儿吧，五段他就打不过了。跆拳道， 汤汤汤，一什么板子，什么那个砖呢，什么泡沫 都碎。 还挺齐劲你们俩。 还有什么道？ 不练了， 不练了，不打了哈， 不练了，不打了。 骂人家老公学过相声，绕口令，汤汤汤，占你便宜，你还还不上嘴，你还骂吗？ 不骂了。 会听的不会说的，黄跳进黄河洗不清。 哎， 啊，你这， 你看，虽然小花学的不怎么样吧，但这意思到了。 让我写文章抨击他， 写文章 没关系，他不看，他爱看视频。 对，那我就录视频。 他不看，他爱看明星。 就不看你这段， 那我就找明星录视频。 你找不着啊？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 李金斗给你录这个？ 这我替谁解心宽呢？我这是。 不是，我就说你应该怎么办？你想最直接的办法， 我上电视，上那种戴面具的电视，我揭发他去，我找心理咨询师给我出主意去。 那大家都劝你想开点吧，怎么办？ 你还怎么办？ 嗯，我喝口水先压压气儿啊。 你干嘛不诉诸法律索赔呢？ 哎，我给忘了，法院大门冲哪边？ 法院大门常敞开。 法院大门常敞开，这还是那相声演员编的绕口令吧？ 法院要是个人的话啊，知道你的这一番的这个命运，会微微一笑说：“保证书无法律效力。” 你白写了。当然了，他们俩结婚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保的不是你。 唉， 其实这种事儿呢，我跟你说啊，你也别轻易的啊就相信了谁对你的这种。 我记住了，我最不应该轻易相信的就是你们俩，给我挤着的呀，必须把这保证书得写了啊。 你千万不要为了安抚谁写一份保证书，什么俩人恋爱五年了啊，谁谁谁在谁谁身上花了多少钱，所以呢我保证什么什么年份跟这位先生结婚，如果反悔的话一次性赔给这位先生20万元，以后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这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法律不承认呢。 哦，就说明这类保证书它就没有法律效力。 对呀， 你们就算都签了名了， 那也没用， 也没有法律效力。 哎，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女同志啊，你跟这个黄先生如果不结婚， 嗯，他怎么嫁给这男的了？ 对，假设一下，如果你跟这个黄先生不结婚， 为什么得是黄先生？ 那王蓝先生吧？ 干嘛这先生都得带个色儿啊？ 你好记住啊， 要赔偿20万元的约定，这是对你小柱婚姻自由权的约束，违反法律规定，约定无效。 明白了吗？ 说你们俩基于双方恋爱关系，这黄先生也好，是蓝先生也好，给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化妆品、给高跟鞋，花了10万元了。但是呢，这都是恋爱之间的财务往来，可以视为彩礼。可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啊，所以黄先生也好，蓝先生也好，可以要求你返还彩礼，可是他不能约束你必须嫁给他。 所以说，你要想不要那女的，你还再给人10万。 后来呢，就法院判了，小柱，你返还彩礼10万元。但是你不用赔偿20万元，后来你不服，你又上诉了。 后来那10万也给人家了。 我上诉，我上诉玩骂去了。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欢颜， 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输情感，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家就像个港湾，两人有时会磕磕绊绊，心却总是笑脸，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爱在你身边。时间啊，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爱在你身边。